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6号夜间到27号，本市会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北京市气象台同时还发布了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6号到30号，本市会出现持续的低温天气，平原地区日最低气温会低于-10摄氏度，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下面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北京市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还不错，车辆运输条件也不错，但是风大天寒，气温低迷，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出行一路畅通。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本时段东部环路的车流量增长比较明显，东二环的左安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方向，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还有东三环的潘家园桥到燕莎桥南向北方向，三元桥到金广桥北向南方向，东四环的四方桥到东风北桥南向北方向，四元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东五环的白家楼桥、远通桥南向北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队尾排在了五方桥，反方向七棵树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方向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呢，天气特别的冷，很多朋友一出门都说鼻子都快冻掉了。这样的寒冷天气之下，其实很多我们说朋友都出现了感冒的症状，有流鼻涕的，有发热的。那出现了感冒的症状，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相信大多数的朋友都会自己首先去药店买一个感冒药先吃上。那这些感冒药到底我们吃的对不对？我们该如何选择感冒药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专家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感冒药当中的门道。北京进入流感高峰，很多朋友出现了流鼻涕、打喷嚏等感冒症状，大部分朋友都会自己选择吃一些感冒药来缓解症状。但是流感用药和普通的感冒用药一样吗？儿童流感的神药达菲真的是万能的吗？健康加油站为您邀请北京朝阳医院药事部副主任药师邱奎和您说一说感冒药的门道。很多朋友感冒了之后，就像歌曲当中唱的这样，特别的难受，鼻子也不通气儿了，然后呢，嗓子也会疼。出现了感冒症状，我们到底该如何面对呢？现在咱们北京啊，很多朋友也出现了我们说这种嗓子疼、流鼻涕的症状，吃了很多的感冒药之后也不见好，去医院检查之后，医生说你这不是普通感冒，你这是流感。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药事部的副主任药师邱奎邱主任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感冒药当中的这些门道。首先呢，有请邱主任和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邱主任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感冒药的事儿。在上节目之前，我看邱主任自己还在吃这感冒药呢，也想问问邱主任自己最近是不是也是中招了，感冒了？ 是这样的，近来天气特冷哈，感受了风寒感冒啊。有点咳嗽， 有点咳嗽的症状哈，邱主任也跟大伙儿说一说吧。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去比如说医院开药或者是看病的这种感冒的患者，确确实实数量是特别多的？ 确实是，尤其在这一周啊，这一周气温陡降嘛，就是天气特别冷了，这个我们的发热门诊的这个就诊的数量一下会增加很多。感冒的人很多，流感样的症状的患者也剧烈的增加，所以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暖。 防寒保暖是这样的一个季节的一个关键词哈。也像邱主任，我们说在医院工作，自己呢又是药师，都不小心中招了。也想问问邱药师，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作为一个药师，是不是一般，比如说出现了感冒的症状，像您也是首先先吃点感冒药，不会说我先得找医生看完了之后再去开这感冒药，是不是也是这样操作的？ 毕竟我们还算是专业人士啊，感冒之后我们会自己去吃， 先分辨一下是吧？ 对。 但是不是身边大部分的朋友，即便没有学过我们说医学背景的这些朋友，大部分的人亲戚朋友也都是出现感冒症状，一般都是说先吃吃药，药不好的话咱们再去医院，是不是都是这样啊？ 确实也有，不然咱们的药店该 该关门了是吧？ 对，是这样。 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药师，我听说很多的专业药师并不推荐大家随便的自己购买这感冒药来吃。我看新闻报道，前一段时间还有这个小伙子27岁，平时挺健康的，这感冒药吃了好几种，吃完了之后出现了丧命的情况，是有这样的可能吗？ 确实是，就如果就是说他吃药，第一不对，选不对，再一个就是说吃药如果是过量的话，确实是危害非常的严重。 即便是 危及生命， 对，即便是比较安全的这个在我们说药店都能买到的非处方类的这种感冒药，也有可能会让我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让邱药师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感冒药当中的这些门道，也和大伙儿说一说如果是流感的话，咱吃这普通感冒药到底还有没有用。大家关于感冒用药方面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150-822和010-6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和腾讯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关于感冒药的问题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感冒药当中的门道。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健康资讯。北京一号联动综合改革方案在今天出台，北京3000多家医疗机构将会在明年6月中旬实施新政，降低大型仪器设备的检查项目价格，取消医用耗材加成，提升手术、中医等医疗服务项目的价格，本市将会强化保障，力保费用负担总体不增加。很多朋友一到冬天就有手脚冰凉的情况，尤其是女性朋友。如果现在您有这个问题，给您推荐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睡前用热水来局部的泡一泡手和脚，这样做不但能够促进血管末梢的循环，还能够有助眠的效果。您不妨可以用一个水桶装入热水、米酒和姜片来泡脚，这样有助于改善女性怕冷的情况。但是提醒您，泡完之后啊，应该擦干，然后呢穿上棉袜保暖，睡觉的时候也可以穿着它。第二个方法就是在冬天要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因为运动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不需要过于剧烈的运动，可以通过步行、慢跑、爬楼梯、健身舞等进行全方位的锻炼。如果是手脚冰凉，上肢活动量应该大一些，如果呢是脚部冰凉的话，我们应该把下肢的活动量增加一些，这样可以改善我们手脚冰凉的状态。 2018年12月31号的22点到2019年的0点30分，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节目将会在北京五大特色书店进行。多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京味作家、表演艺术家、书香家庭、大学生、海外留学生以及北京电台所征集的19对优秀诵读人会共聚一堂，以诵读经典名篇的形式唱响祖国颂歌。跨年活动以北京文艺广播为主直播间，联合北京电台交通广播、青年广播共同进行音频直播。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的官方 APP、 一直播、凤凰风直播、网易新闻将会同步进行视频直播。12月29号到12月31号，节目将会推出新年迎钟声抽奖活动，参与互动将会有机会获得幸运奖金和精美奖品，详细情况可以关注北京电台文艺广播的公众微信账号。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北京朝阳医院药事部的副主任药师邱奎邱药师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感冒药的门道。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和听众朋友准备了有奖互动的问答和小奖品。今天呢，我们跟邱主任商量了一下，跟大家的互动问答的题目，就想问问大伙儿，这流感用药和普通的感冒药，它能用一样的药吗？大伙儿三个选项吧，能用一样的药 ；B 呢，不能用一样的药 ；C 选项是在一定情况之下可以有相同的这种药物重合。那到底应该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如果您知道的话，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节目为大伙儿准备的精美小奖品。健康加油站为新老听众送福利了，参与有奖问答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计生用品两盒。如果没有获奖，你也可以随时通过手机登录京东到家北京免费计生药具发放门店免费领取，只需要在线支付8块钱的快递费。更多领取方法您可以随时关注我爱问医生微信公众账号，在菜单当中点击药具领取来了解一下。好的，邱主任，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关于这个话题啊，很多听众朋友都有特别多的问题，看来大家平时选择感冒药的时候也是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哈。灰质蓝心这个朋友在我们的节目预告的当中就留言了，说用了一辈子的感冒药还是傻傻分不清楚，说分不清风寒风邪这些专有的名词，说今天节目得好好的问问专家。还有这携手医生也想问问您，说有热的症状就是风热感冒吗？这个也想问问您，在感冒当中的这个分类到底是如何划分的？在药品的选择上，是不是不同类型的感冒得选择的药品也得有区别呀？ 对，是这样的。关于风寒风热呢，这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进行分。 嗯， 咱们中医呢，对感冒呢进行了有5种的分类。 嗯， 先是比如说风寒感冒，像一般的像这现在这个冬天的季节，咱们感受的基本都是风寒感冒， 着凉了。 对，着凉，以着凉为主，着凉为主。这种感冒呢，就是以容易流清鼻涕啊，舌苔呢基本是白的，就是感受的这种风寒之邪，就是人呢会觉得发冷。这是风寒感冒，再一就是风热感冒。 嗯， 风热感冒其实风热感冒呢，这种一般的会多是在就是。其实现在天气虽然寒冷哈，但是咱们也容易有风热的 热 啊。这风热是怎么？就是说，它有时候，比如说咱们在屋里哈，就是暖气啊什么的，那它会比较燥 啊， 比较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嗓子会比较干，就是受这种热，会再受点风邪，再受点这些燥热，就可能就会出现嗓子疼啊。就是一些热象，甚至我们口腔会溃疡，出现这些。这样呢，就是一些风热的这个感冒，再一个就是暑湿感冒，暑湿感冒一般呢多是发生在夏天吧，夏季，对，这种呢，它就是这是比较季节性的，还有就是就是一些就是少阳感冒，少阳感冒呢就是就是像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呀，就是这种寒热往来的，就是这样一种表现， 就是一般的就是咱们就叫它叫少阳感冒，它是风这个邪气呢进侵入了咱们的少阳经。 也就是说中医对于感冒的这个表现其实分了不同的这种症状所引起的。 对对，还有一个气息的感冒。 嗯， 就是这样的，气息感冒就是有的人体质弱、特别容易反反复复的感冒、其实就是叫气息感冒。 所以说携手医生这个朋友说的这个有热症的就是风热感冒嘛，有可能这个风热感冒在临床上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嗓子特别的干特别的疼、然后嘴角起泡有这种上火的情况。也想问问比如说像发烧这种算是热症吗？ 发烧算是热症， 也算是热症。那不同的这种我们说感冒的类型，在选择感冒药上，是不是咱们也得有所区别？不能说所有的感冒药治所有的这个病吧？ 是这样。对于风寒的感冒呢，咱们都知道的，比如说感冒冲剂，感冒清热颗粒，还有感冒软胶囊，像这些，它都加了一些辛温的一些解表药，它能把这些寒气体内的这些寒就驱逐出去，辛温嘛、是吧？它温寒者就热治，就给能给它这个把它这些 冷热中和一下。 对，这就是中医的这种辨证。 好，那像比如说像这种风热型的，咱们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得选择一些比如说比较性凉的药物了？ 对，像咱们一般的，比如这个用的像板蓝根颗粒啊。还有南芩口服液啊，这些药、它就像一些清热解毒，去这个，它是属于辛凉的一些药。 这是咱们中医我们说博大精深的这种中医理论，其实对应了不同类型的感冒，咱得选择不同症状，然后不同表现，选择不同的这种感冒药来对症下药，才能够我们说药到病除哈。还有很多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想问问这个邱主任。现在这样一个季节，您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也有很多流感症状的朋友去医院就诊。很多朋友在得了这个流感之后啊，自己不知道，都以为是普通的感冒，因为是不是这个流感的临床表现，比如说打喷嚏、流鼻涕的很多症状和普通感冒是比较类似的。 从表现上来说的，确实是有一些类似，就是容易让我们迷惑我们， 分不清 分不清，分不清。但是总体来说呢，流感的症状其实要比普通的感冒要重。它首先呢，它一般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可能跟普通感冒有点相似啊，就可能是咽痛啊，也会可能出现鼻塞、流鼻涕的这样一个症状。但是它接下来它会发热，发热，而且会出现更重要的，它会出现一个全身性的一个就是肌肉酸痛。它因为高烧嘛，它一般烧会到的。高达呢39到40摄氏度，在这个高温下的话，我们的人都会感觉到肌肉酸痛啊、乏力啊，就这样一些，它就是全身性的这种症状比较重，而这个相对呼吸方面的这种症状呢，会小一些， 会轻一些。这也是告诉大家我们如何在这个自己不舒服的时候来简单的区分一下是流感的问题还是说普通的感冒。也想问问，比如说在流感和普通感冒比较类似的这种症状，比如说都有流鼻涕、都有打喷嚏的症状的时候，我能用普通的感冒药来治疗吗？还是说这个时候流感引起的，我吃再多普通感冒药也不一定有效果呀？这个邱主任嗓子也不是特别的舒服哈。 稍等，抱歉，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普通流感的普通感冒的这些药啊，它西药啊，它基本是缓解症状，缓解症状，就是说你咱们这会儿鼻塞了，咱们吃点含有麻黄碱的、伪麻黄碱的这些药，它确实能够缓解这症状。但是真正流感引起的流感病毒引起的这种这个感冒呢，它就是它没有治到根儿上。 也就是说，有可能您吃了普通的感冒药，现在鼻子是通气了，不流鼻涕了，但是这药效一过，还会继续有这样的症状。 对，因为病毒在体内它还在继续的发作。 而普通的感冒我们都说了嘛，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即便我们不吃药的话，两周左右多喝水它也能自己好。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两周吃药缓解了症状，过了时间段之后自己也就把这扛过去了。但是流感不一定，有可能我们吃了药就是缓解了症状，但其实咱没有找到病根儿。这吃完药我们一停药，这症状可能又回来了，是有这样可能的。 是。 好，那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普通感冒和流感的用药方面，这个时候呢不能说是完全等同的，我们流感有的症状普通感冒也有，所以说咱们把感冒药一吃就觉得这没事了， 是不能这样的。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交叉的情况，比如说确确实实鼻子特别不通气儿，太难受了，我这个工作又有需要，我是不是也可以用普通的这种感冒药先来缓解一下症状，同时再加上治疗流感的这种专门的用药啊？ 嗯，可以。 嗯，这是可以的。 对， 嗯，所以说在感冒药的选择方面，我们首先得分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问题，是流感啊还是普通感冒啊。再一个，我们就得选择对症下药，选择自己临床表现的一些症状，尤其是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中成药的选择。邱主任也告诉我们，不同的风寒风热的感冒药的选择就有不一样的地方。嗯，我们来看一看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想问问您啊、有听众朋友在说这个普通感冒不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吗？一般一两周就能自己好，这感冒药还有必要吃吗？是不是多喝水，多补充维生素 C 就行了？其实这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困惑，这感冒药到底吃还是不吃？尤其是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这个准备要宝宝的，甚至已经怀孕的这些妈妈们，就特别担心吃了感冒药之后影响到孩子，这感冒药吃吗？ 是挺矛盾哈。虽然说感冒呢是一个普通感冒啊，是一个自限性的一个疾病， 嗯， 它就是一般的少的3到5天，长的就是7到10天也就好了， 好了 是吧？ 嗯， 但是呢，就是说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体质，它对感冒的这种耐受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嗯， 不一样的啊、尤其呢，就是比如咱们一个身体强壮的年轻人，哎，你不吃药感冒了，那咱们挺个一个星期可能就好了， 嗯， 但是对于体质弱的，就像您刚才说的，这孕妇也好，还有这个老年人也好， 嗯， 就是说他如果没有得到好的控制的话，很可能会引发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 嗯啊，就并发症会出现， 对，比如像就像老年人吧，咱们就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他是属于一个体质，第一体质比较弱，再一个他自身呢也会有一些基础的一些疾病， 嗯， 如果感冒以后呢，他不能控制的话，他可能会进一步发展成为就是支气管炎的这些疾病、 嗯、 那么这样得了支气管炎以后呢，那么它就会影响它肺部的这种通气功能， 嗯， 这样子会影响呢，它这个心脏就会处在一个就是缺氧，就是氧供应不充分的这一种状态， 嗯， 那么接下来就会造成呢，它这个它原有，比如它有冠心病，他原来有冠心病，那么他就会加重他这种冠心病、 哦、 就会诱发呀他这个心脏病的这些发作，所以还是挺危险的、 嗯、 就是一定也不能小看啊，千万不能小看、 嗯、不能小看这个感冒的症状、 啊、 虽然我们说感冒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但是对于特殊人群来说，咱们该吃药得吃药、嗯、该治疗得治疗。那也想问问，比如说这种特殊人群，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孕妇朋友，甚至老年朋友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可能还在服一些这种慢性病的药物，那这个时候在选择感冒药的时候，是不是就得特别留心和注意一下，得找药师或者是医生得咨询一下，并不是所有的感冒药都适合他们。 对对，一定要在专业人士指导下，在医生和药师指导下再用，尤其孕妇嘛、 嗯、 咱们还得看一下这个药的对胎儿有没有影响。 嗯，那您是不是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临床上有可能在这个孕妇这样的人群，或者说老年朋友这样特殊人群，不太推荐大家使用的这种感冒药都有哪些呢？ 嗯，比如说像咱们其实多数的感冒药啊，多数感冒药里头呢都有分麻霉敏、 嗯、 就是这四种成分，就是西药里头。 嗯， 啊，这四种成分呢，就像咱们这老年人，假如说你有或者说有高血压这样的疾病的话，咱们就不推荐就是含有伪麻黄碱的这些药。 嗯， 啊，包括就是咱们孕妇啊，像这些抗过敏的这些，含有这个敏字儿，咱们这敏字儿呢都是马来三氯苯拉敏，也就是扑尔敏， 嗯， 还有这个苯海拉明。就这些抗组胺的这些药，就是孕妇呢尽量的不要去服用。其实对西药的，就我个人而言，就是说这个感冒药，对西药的感冒药不推荐给孕妇用 啊、哦，不推荐给孕妇用。 就是如果说感冒的话，我建议还是以中药 为主、 就是、 啊。刚才这个邱主任也提到了，一般的感冒药当中会含有分麻维敏这四种物质。大家可能经常在这个药品的包装上看到通用名可能是分麻维敏，大家以为这分麻维敏是一个物质，其实不是，它是四个我们说有效成分的一个简称。咱们的节目下半段也继续和邱主任来聊一聊，比如说感冒药。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6号夜间到27号，本市会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北京市气象台同时还发布了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影响，预计26号到30号，本市会出现持续的低温天气，平原地区的日最低气温会低于-10摄氏度，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20%。明天白天北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北风较大，气温低迷，天气非常的寒冷，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一路畅通。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7:01，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信息。提醒司机朋友，东二环的左安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东三环三元桥到金广桥北向南方向，潘家园桥到燕莎桥南向北方向车多，东四环的四方桥到东风北桥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北京进入流感高峰，很多朋友出现了流鼻涕、打喷嚏等感冒症状，大部分朋友都会自己选择吃一些感冒药来缓解症状。但是流感用药和普通的感冒用药一样吗？儿童流感的神药达菲真的是万能的吗？健康加油站为您邀请北京朝阳医院药事部副主任药师邱奎和您说一说感冒药的门道。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朝阳医院药事部的副主任药师邱奎，邱药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感冒药的门道。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伙儿有一个有奖互动的问答题目，想要问问大家伙儿，流感用药和普通的感冒药到底一不一样呢？能用一样的药吗？A 选项是能，B 选项是不能， C 选项是在一定情况之下流感和普通感冒药可以用一样的药，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如果您知道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节目为大伙准备的纪念品。那下半段呢，我们继续来和邱主任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感冒药当中的这些门道。上半段的时候，在最后邱主任告诉我们说，目前在市面上大部分的治疗感冒的西药是4种成分，分麻为敏，这4个字好像是代表了不同的这种成分，咱们一个一个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吧。比如说这分代表的是什么呢？ 分代表对乙酰氨基酚。 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咱们说说，是比如说针对什么样的症状，这对乙酰氨基酚会发挥它的效果？ 对乙酰氨基酚的，它主要是针对头痛，它是一个解热镇痛的一个药。 哦，解热镇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感冒的有头疼的情况，甚至有点发热的情况，我们选感冒药的时候，就看看这感冒药当中带不带这个酚字儿。 哎， 带这个酚字儿的话，咱基本上是没啥问题的。 对，如果发烧了。发烧了肯定一般也会头痛， 嗯， 就是这个可以考虑。 好，就可以看看感冒药当中有没有这个酚字儿。好，那第二个呢，麻是什么呀？ 麻也就是伪麻黄碱。 伪麻黄碱，哎，那它代表的是，比如说是什么样的这个症状需要它来发挥效果？ 一般就是咱们那个鼻塞会有鼻塞的症状哈， 嗯， 鼻塞就是咱们的这个血管有点肿胀啊， 哦， 它能够收缩血管， 哦，就鼻子不通气儿， 对对，就是让那个让鼻子能够顺畅通气， 嗯，哎，好，那这个时候如果有鼻塞症状的朋友选择感冒药的时候得选择含有伪麻黄碱成分的，看看药品当中有没有麻， 嗯， 那伪呢， 这个伪麻， 啊， 伪麻， 就是，哦，是一个药， 对对， 哦，伪麻是一个药， 对对对，要有伪字或者伪麻都属于一个， 哦，对，是一个，也就是有伪或者有麻这个药品当中都行， 对， 嗯，那最后一个 美敏， 美敏， 麻美敏， 哦，那还有两个是美和敏， 哎， 那美是什么呢？ 美是氢溴酸又美沙酚， 哦，这个好长的名字，咱们还是来说说针对什么症状的吧， 它是一个止咳的中枢性止咳药。 哦，中枢性止咳，有咳嗽症状的选带美字儿的。 对对对。 啊，那最后一个敏呢？ 敏是就是马兰三氯苯那敏，通俗的说就是咱们的扑尔敏。 嗯，那是扑尔敏不是治疗这个过敏症状的吗？ 嗯， 为什么感冒药里面还有啊？ 它是一个抗组胺的药，它也是那个能够就像咱们的这个流眼泪。打喷嚏流眼泪， 嗯， 其实也是类似像过敏一样的，它能够阻止这种炎性介质的释放。 哦，好。 可以缓解这种流眼泪、打鼻涕的这种 流眼泪、打喷嚏， 哎， 然后流鼻涕， 哎， 这个时候，哎，这个我们说扑尔敏这个成分是发挥效果的。酚， 哎， 麻美敏，哎，这是我们的西药感冒药当中比较常见的四种成分哈， 哎， 是不是？大多数我们看这个药品的通用名都是这四个字组成的，只是排列的顺序可能稍微有点差别。 多数是这样，多数是这样，但是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看它的这个叫通用名， 嗯。 一定要关注通用名，它也不是说全部都有。 嗯， 咱们可以看看，就像新康奈克，我不知道， 今天这个邱主任，我看是带了一大堆的感冒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咱们也跟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展示一下吧。比如说，您举几个例子，拿着这个大家比较常用的这些感冒药，它的有效成分或者组成成分都是什么呀？ 行，就像我拿的这个叫日夜百服宁啊， 这是商品名， 商品名， 嗯， 商品名的日夜百服宁，还有一种和它成分几乎是一样的是，就是白加黑， 啊， 我相信听众朋友们 也会常用， 很熟悉。它里边呢，像咱们就是说白天用的是日片，它不分日片和夜片嘛， 嗯， 在日片里头，我们看它的成分，它是这样写的，日片叫氨酚伪麻美酚片。 氨酚伪麻美酚片，这个好像比我们刚才说的四种成分要多呀。 哎，听啊。这个日片里头，这日片里头它有氨酚，其实是就对乙酰氨基酚，它并不完全就说对乙酰氨基酚就简称为酚，它有时候说叫 两个字， 或者叫氨酚，或者叫酚，哎， 好， 然后是伪麻，就是伪麻黄碱嘛，然后美酚片，美酚就是氢溴酸又美沙酚，其实这是含了三种。 哦，我们刚才说的是四种，别看它这个名字看起来比我们四个字儿多，但其实有效成分是其中的三个。 对，还有你看它的叶片，它的叶片呢叫氨麻美敏片， 嗯， 这个呢就含了有四种了，四种，它有氨是对乙酰氨基酚， 嗯， 麻是伪麻黄碱， 嗯， 美是氢溴酸又美沙酚， 嗯， 敏就是咱们说的扑尔敏，它为什么在夜间的这个加了扑尔敏？因为它白天就是说不让你吃，因为是这样的，这个扑尔敏会引起人有一种这个中枢抑制的作用，它会让人有嗜睡，所以呢就会让搁在叶片里头， 哦，容易犯困，吃了之后， 哎，对， 对，所以就是这个日片和叶片就在差在这一个成分上。 哦，好，其实不光是这个，我们说百服宁，像白加黑这种，我们说我们也可以留意一下， 哎， 其实商品名是什么并不重要，我们得看看它的通用名，看看它的有效成分到底是什么。有的时候可能包装不一样，名字不一样，咱回家一块儿吃，发现哦，我吃了这个白加黑，我得再吃个日夜百服宁，这个时候效果会更好。这时候有可能就是存在误区，我们吃的其实是同一种药，只是它这个商品名不一样，成分都是一样的，这是不是有可能让我们吃的超量了呀？ 嗯，这绝对不能， 落着吃了啊。这样，因为是这样，就是它的成分，就像刚才说的百富宁和白加黑，其实成分这日片和日片之间、叶片之间是一样，完全是一样的。 嗯， 这样子会让我们的这相应的这个成分的含量会增加 啊，超量是超标了， 就超量了。 嗯，好，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大家伙儿，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治疗感冒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自己去买这个感冒药，咱们不要看哪个厂家的这个商品名，咱们更重要的看看通用名，有效成分到底是什么。如果发现这两个药有效成分是一样的，咱就不要一块儿吃了，吃一种就行。如果一起吃的话，很有可能它超过了我们的身体负荷。就像我上半段的时候举的例子，年轻的小伙子27岁，这个为了感冒快点好，这感冒药吭哧吭哧叠加的自己吃了好几种，吃超标了，最后救都没救过来，产生了脏器的损伤了，是有这个可能的吧。 这个在我们急诊啊，其实也接诊过不少这样的一个病例。 嗯， 它主要是就是像对乙酰氨基酚，就是比如你退失，有的人就是我发烧了呀，烧得特别高，我难受，我多吃点吧，一吃 烧退得快点 啊，吃上个是那次是有一个是真吃了10片， 哎呦， 特别恐怖。 嗯， 来了之后，他其实在外在的表现没有任何表现， 嗯， 但是他就表现一个呕吐。 嗯， 呕吐，但看外面没有，看不出来，表现上看不出来，但是你查他的这个肝酶都达到了几千啊，4-5千转氨酶 啊， 就是特别异常。就为什么？因为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呢，它是一个经过肝代谢的一个药物。 嗯，哦，对，肝脏损伤很大。 对，它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呢，咱们在正常剂量情况下，这个肝脏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 代谢。嗯， 对。如果说超量以后呢，那咱们体内的它是有谷胱甘肽这个物质呢， 嗯， 来和这个对乙酰氨基酚代谢的这个代谢物呢，能进行结合，生成一个无毒的物质，然后通过尿液排出去。如果超量以后呢，这个身体这个对那个谷胱甘肽的这个量呢就超过，它就结合不了，那么多余的就会跟我们的细胞肝细胞类的这个蛋白的球基结合，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肝细胞的这个坏死 啊。哦，好，所以说其实 肝衰竭 就是吃感冒药，如果吃的真的超量了的话，即便是我们说这种非处方药安全系数比较高的药，一旦超量其实也会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这可能是大家平时不太能想到的。 对对，其实就是说像现在这个感冒药吧，就像我们看的这个在盒子的右，一般是在右上角会有 OTC 三个字， 嗯， 这是一个非处方药的标志，非处方药标志。但是你看我拿的这个泰洛宁哈，泰洛宁它其实叫对乙酰氨基酚缓释片嘛，它是一个绿蓝底白字的，以往的这个 OTC 多数都是红底白字的， 嗯， 这种像这种蓝底白字的这种非处方药啊，除了在药店，它其实在超市、在宾馆都可以，就是这种可及性特别容易。 购买的， 哎，都买得到，所以这样子它的存在的这种风险和滥用啊，就特别特别容易发生 啊， 所以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说明书去用药， 嗯，千万不要超过了这个最大剂量。可能有的时候大家伙说这个药我是按照最大剂量吃的，医生这个药盒上说了一天不超过8片，我这一天只吃了6片，但是您不知道您吃这个药的同时您又叠加了别的药，这两种药是成分一样的话，您可能吃了不止8片了。嗯，这个时候会有危险。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发来了自己的这个互动问题哈。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回答我们的这个互动有奖问答，就是说流感和普通感冒药能不能够吃一样的药呢？大部分的朋友都是选的 C， 说在一定情况之下药物是可以重合的。也想问问这个邱主任，比如说像流感和普通感冒有相类似的这种症状，比如说都有流鼻涕的症状，是不是普通感冒药的这个流鼻涕，我们说治疗这个流鼻涕症状的药物对流感的这个症状也依然是有效的，但同时得叠加一个我们说专门针对流感病毒的这种药物才行。 对流感也会出现就是普通感冒的这种流鼻涕啊、鼻塞的症状。 嗯， 我们在吃就像林萨斯他韦就这样的来治疗流感病毒的这个药的同时呢，可以来再吃点就是那普通的这个感冒药 啊，也就是普通感冒药更多的是缓解症状， 哎， 而我们治疗流感的这个有效成分其实它是杀灭流感病毒的。 对， 嗯，好，那说到流感病毒咱们也跟大伙说一说吧。其实很多的家长朋友啊，在小朋友一得流感的时候都会想到一个药叫美林，然后也想问问您这个达菲，说达菲这个药是 小朋友的这个流感神药，也想问问您，这个达菲这个药对于小朋友的流感真的有效吗？这个它的有效成分到底是什么呢？ 达菲的它这是商品名，它的通用名叫林三奥司他韦。 嗯 啊，这个药呢，它是专门针对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的一个药，治疗药。 嗯，奥司他韦有效成分。说到这个奥司他韦，其实还有一个这个我们说治疗流感比较这个常用的药扎纳米韦。其实这两个药到底有效成分，我们说扎纳米韦和奥司他韦有什么区别？这两个药的，比如说适用的范围、适用的人群是有差别的吗？ 嗯，这两个药其实都是，都是呢针对那甲型和乙型流感， 都是针对甲流乙流的。 对， 嗯。 它们的作用机理呢，也基本上是对神经氨酸酶的都是属于神经氨酸酶的抑制剂。 嗯， 啊，就是扎拉米韦呢，它呢，因为它的结构啊，导致了它这个口服的吸收的生物利用度是比较低的。 嗯， 比较低呢，所以它呢一般都是在吸入使用的。 嗯， 所以呢，就是在我们，因为它这种给药方法呢会影响这种依从性，所以在临床上用的不是太多。 嗯， 而且它适用的是针对七岁以上的成人和七岁以上的这个儿童。 嗯 啊，而奥司他韦呢，它是在扎拉米韦的这个结构改造基础上研发出来的一个新药。 嗯， 所以它呢比扎拉米韦呢要好的就是说它的生物利用度非常高， 吸收率高点。 哎，对，生物利用度高，而且所以可以口服。它是口服以后，有75%的都能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而代谢成为一个活性代谢物，是林三奥司他，就是奥司他韦的羧酸盐。 嗯，也就是说，其实这两个药物都是针对甲流和乙流的，而我们说的这个奥司他韦相当于是扎纳米韦的二代产品，这个生物利用率高了一些，同时呢，我们说这个剂型也更加有利于，比如说这种口服的情况。 对， 嗯， 对， 在适用人群上，奥司他韦是不是也相应的来说，比如说像孩子、青少年、小朋友也可以吃了？ 对，它呢，是对一岁以上儿童、成人或者一岁和一岁以上。 啊，还包括了一岁。 就是说这样的甲流和乙流的这个治疗， 是比较有效的。 它还可以用以就是13岁成人和13岁及13岁以上的儿童的这个甲流和乙流的这样一个预防。 哦，预防也可以。哎，说到这个预防哈，很多朋友也会有困惑，比如说这个流感的预防，因为像感冒的预防，我们说其实没有必要。我们说直接通过吃药物来进行预防，像流感除了接种流感疫苗也可以通过吃药来进行预防吗？ 是可以的，但是还是以接种疫苗 也以这为主、 为主。对对对。 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是需要服用这种奥司他韦来进行流感的预防呢？ 比如说像一边医务人员，像发热门诊的， 就经常接触患者的。 对， 有接触病史，或者说家里是不是已经有人得了流感，这个时候为了预防其他人可以吃点。 对， 这样的情况之下，奥司他韦有这个预防效果。刚才您说了是13岁以上的孩子和成人， 对， 吃这个奥司他韦是有预防效果的。那如果想要起到预防作用，有听众朋友就在问说，家里宝宝刚3岁得了流感，现在呢全家人都已经被接连的传染过了，去医院买了好多奥司他韦囤在家里面，就想问问医生，奥司他韦在流感症状好了之后还需要继续服用吗？继续吃的话会有预防的效果吗？这是一个听众朋友，他已经得了流感，医生给他开了这个奥司他韦这个药，吃完了之后呢，症状也已经好了，这应该说流感已经过去了，这还需要继续服用这个药吗？ 是这样，就是说在治疗流感上，咱们服用奥司他韦也是有一个疗程的，一般是3到5天。3到5天呢，他肯定会感觉，一般在24小时以后，服用24小时以后就会有所改善， 症状就减轻了， 有所改善。 嗯， 就是说要保证这一个疗程治下来。再一个就是说，你确定你是否彻底的好了，建议呢还是去医院再做一个检查，像咽拭子的这样一个检查。 也就是说彻底好了之后，这药 排查这个 是可以停的 啊，病毒是否是属于检测是阴性了。 嗯。 那也想问问，比如说这彻底好了之后，我们身体会不会就自带抗体，我就不用再比如说为了预防，因为家里毕竟还有孩子嘛，希望不被传染的话，我还有必要再继续吃这个药进行预防吗？ 您再说一下， 就是家长如果比如说已经这个得了流感，我通过吃这个奥司他韦病已经好了，我会不会身体就已经有抗体了 啊？ 这个时候我就不用再吃这个药进行预防，或者打这个疫苗进行预防了。 是这样，就是因为你每次你感染的这个病毒啊，可能会是有你再吃好了之后，你确实是针对它有一定的针对性，因为抗炎和抗体它是一个针对性的。就是说如果你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另外一种病毒感染你的话，你有可能还会再得。 哦，也就是说其实甲流是一个大的概念，就是我们说的什么 H1N1 啊，就是它可能这个 H3N2、你 H1N1 你得了这回好了之后有抗体了，H3N2 还能继续感染你，还可以继续得流感。 对。 好，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其实啊我们在这个流感的用药方面一定要遵从医嘱，然后呢在停药之前最好是做一个我们说相关的检查，看看这病毒有没有彻底清除干净。即便是我们流感好了之后，身体当中的抗体也并没有办法抵御所有的流感病毒，咱们该预防还是得起到预防的这个效果哈。我们抓紧时间看看小顺提的问题，想问问药师说，如果有哮喘不能吃阿司匹林的话，那与之相近的解热镇痛药是不是也最好不要吃了呢？邱药师有这样的说法吗？ 阿司匹林是儿童不建议用。 那有哮喘的朋友也不能吃阿司匹林吗？ 对，有哮喘也不建议， 也不建议用。那比如说与之相近似的解热镇痛药，因为阿司匹林很多朋友都说是一个消炎药，然后有一些发烧的情况之下，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吃它。那像类似的这种解热镇痛药，有哮喘的话也不能吃了吗？ 倒是其他的可以啊， 其他的可以，没有这个特别的讲究。所以说也提醒小顺啊，这个用药之前，尤其是自身有一些我们说基础疾病的时候，咱们最好是找专业的药师来咨询一下。您刚才说的这个解热镇痛药确实范围也比较大，我们不知道您吃的是哪种，所以说也没办法给您一个特别准确的说一定能吃或者一定不能吃，但大部分是没问题的。还是建议您最好找药师或者是专家咨询一下，具体是哪种解热镇痛药到底能吃还是不能吃。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哈，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那最后请邱药师和我们来说一说吧，自己的这个出诊时间，或者大家伙以后关于用药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在朝阳医院的比如说药师门诊或者用药咨询门诊来找到您？ 可以，我们用药咨询门诊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 对。 即便不是邱药师值班的话，也会有别的药师来为大伙提供这样的服务，是不是在药房就可以找到各位药师？ 是这样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周一和周四的上午的一个精准用药门诊。也欢迎大家过来就诊。 好的，如果在用药方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继续和我们的专家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最后为大伙儿公布一下今天有奖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吧。流感和普通的感冒用药到底能不能够一样呢？正确答案应该是 C 选项吧，邱老师。 是。恭喜哪位幸运？ 好多听众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哈。我们选择两位听众朋友，一位是慧智兰心，还有一位是田庚，成为我们今天节目的获奖听众。在节目之外呢，会有工作人员和大伙取得联系，告诉大家具体的领奖方式。也再次感谢邱药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关于感冒用药的这个问题，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在本期节目当中回答完，没关系，在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继续请到药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伙来说一说关于感冒用药的各方面的问题。看来大家伙关于这个感冒用药还有不少的问题哈。我们在后面的节目会继续为大伙邀请专家说一说感冒用药其他方面需要注意哪些，也欢迎您把问题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专家来解答大家伙的这些困惑。再为大伙儿预告一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伙儿邀请到朝阳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的主任罗华斌，还有朝阳区劲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李永锦，以及我们的社区患者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健康护航在社区。也欢迎您明天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一提起贵州遵义，